其中呢，新开线路3条，调整线路12条，撤销线路4条，调整营业时间的线路2条，另有2条公交线路增设中途站位，方便沿途市民出行。8月20号，一卡通公司在北京西站地区投入9台自助机，支持退卡充值等业务，方便离京市民操作。8月20号，食品安全检测车开上街头，对外卖平台的3品进行抽样检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了解到，这是由外卖平台与市食药监局联合开展的首次公开抽检外卖餐品活动。对于问题的商户，饿了么、美团点评和道家美食汇4家外卖平台将会信息共享，并同步采取处理措施。 飞过人间的无常，才懂爱。

笑。 我下班时找的青蛙，无法控制的就爱上他，不该多做挣扎，难道这会是场梦吗？

生活里徘徊，只需夜深人静里会醒来。每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